天，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我们继续有请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冬奥组委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来介绍一下北京冬奥会的筹办进展情况。在医疗方面我们做了哪些努力，以及现在场馆的设施是否已经全部建成完毕。 与国际奥委会、世界卫生组织等成立疫情防控专项工作组，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北京市、河北省组建疫情防控工作专班和专家组，制定了测试活动的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二是场馆和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重要成果，北京冬奥会共设置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12个竞赛场馆，目前所有竞赛场馆已经全部完工，并通过国际单项体育组织考察和认证。非竞赛场馆建设改造稳步推进，3个冬奥村主体工程全部完工，主媒体中心也将于今年7月交付奥林匹克转播服务公司，京张高铁、京李高速全线通车，水务、电力、气象等基础设施都在同步的推进。3是赛事组织运行有序开展，发布冬奥会单元竞赛日程8.0版和冬残奥会竞赛日程2.3版，编制完成竞赛场馆和训练场馆第5版设施手册，做好运动员资格追踪、参赛队伍资格预估等工作，各竞赛场馆团队全部组建并集中办公，编制场馆运行计划和应急预案，根据疫情发展形势，与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国际冬季单项体育联合会沟通，调整测试赛的办赛策略，分别于今年2月和4月成功举办冰上和雪上项目测试活动，为办赛设计的关键要素进行了有效检验。 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感谢您的收听。 国安球迷的福音，绿茵场上的男团，他们来了！招商银行国安球星联名卡助力活动现已开启，票数最高的5位球员将会拥有专属卡面携卡出道，赶快登录招行 APP 为你的 MVP 助力吧！ 以上为广告时间。